叶修叹息着，刚把装备界面关了，就见陈果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二楼扑面杀到，跑到叶修背后就问：“什么武器？自制武器，自己看。”叶修无奈的又点开了。陈果欣赏中，肚子里和其他玩家一样，有十万个为什么。 却也知道有些不该问的东西是不合适问。就是因为这武器，所以你打算玩散人？聪明，你太深藏不露了。陈果发现需要重新审视叶修，这个被职业圈子淘汰了的家伙，比自己想象的要高深呢。虽然其实自己也不知道职业圈到底有多高。 我藏过吗？叶修却在反问。给陈果参观完千机伞后，唐柔也已经从楼上回到了楼下。叶修和陈果齐望着他，没人说话。 钱怎么就这样放着？唐柔走到了他原来的位置跟前，将拍在桌上的钱很自然地叠在了一起，理了理后。 给叶修递了过来。陈果叹息：“这姑娘到底还是认真，不会把说出去的话当空气。”陈果此时只希望叶修赶紧把这钱收着，不要再节外生枝了。叶修果然没让他失望，站起来就把钱给接过来了。这明明是陈果所希望的，但不知为何看到叶修做出这举动后。 陈果瞬时就是一股无名火起。喂，你还真好意思说啊你？为什么不好意思？叶修和唐柔齐声道。陈果败了，何知道最后属他里外不是人了。这钱我迟早会赢回来的。唐柔把钱交到叶修手上时说：“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 这比你想象的要困难得多。叶修微笑着说了这么一句后，接过钱塞进了口袋，随手退出了游戏，朝二女打了个招呼就离开了。你看这家伙是不是气死个人？陈果咬着牙对唐柔说：“放轻松，放轻松。”结果倒是被鄙视的人在这儿给不相关的陈果顺气。 你快点好好练练，然后狠狠修理一下这家伙，灭灭他的威风。陈果说：“你觉得我和他的差距到底有多大？”唐柔问陈果：“这个……”陈果有些脸红。就算唐柔还不会玩，但这话也就是叶修敢说。在陈果眼中，唐柔那已经算是高手了。 唐柔都比他要厉害，叶修更不用说。两个境界都在他之上的人，他又哪里看得出两人的深浅？更别提两人之间有多少差距了。他如果能判断出两人的水平，那么介绍叶修和唐柔 PK 也就不会抱着随便试试的心态了。这个我真看不出来。 陈果只得承认。唐柔低头望着屏幕上还没有退出的竹烟侠，半晌后道：“看来他说的对，我连和他的差距在哪儿、有多大都找不着，我得全面补一下课才行。”陈果此时心中其实是在窃喜的，这唐柔终于是如他所愿，开始对荣耀产生兴趣了，只是不好在面上表露出来。 继续一本正经地说：“正好前天刚开新区，我去给你拿账号卡。”哦，唐柔的顺从让陈国心花怒放。他这开网吧的，荣耀账号卡、充值卡什么的，当然都是应有尽有，连忙给唐柔取了一张，就陪他去建立新角色了。起名：进游戏。 新手村里的新手任务，那是整个游戏里再简单不过的内容了。要换了平日这么简单的玩意儿，唐柔顶多半分钟就会扔一边去了。但如今却是意外的认真，连一些陈果觉得完全没必要去注意的那些新手指南，他都很认真地阅读了一遍。这姑娘终于是把她的认真劲儿使用到荣耀上了。陈果有一种修成正果的感觉，迫不及待地就开始和唐柔讨论一个很重大的问题。 哎，你想玩什么职业？ 还没想好呢。 唐柔说， 用不着着急决定，在二十级以前，所有职业的初技能你都可以学，你可以都学来试试，看看哪个职业你用起来最顺手。 陈果说， 保持这个样子，干脆不转级的升下去，就是叶修玩的那个散人了是吧？ 唐柔问着。 他那是胡玩呢，你可不要学。 陈果吓了一跳。 胡玩？ 唐柔不懂。 所有角色到了五十级以后，需要完成职业觉醒任务，才能继续获取经验来升级。但是没转职的散人是没有觉醒任务的，所以到了五十级就没法再升。当初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散人这种玩法才彻底消失的。 刚才叶修不是说现在可以五十级去神之领域继续提升等级吗？ 拜托，神之领域，那挑战任务你帮我做过的，那么难，五十级的账号怎么可能完成？ 那叶修他疯了。 陈果直接没好气地打断唐柔。 如果他能做到，我却做不到，还不是说明他比较强？ 陈果怔了一下，立刻道， 如果他能做到，你也可以去尝试啊。任何人都可以在五十级就开始神之领域的挑战任务，这点又不限制。还有啊，叶修的那个武器你记得吗？那才是他会选择玩散人的原因。那家伙居然有自制武器，这才开去两天啊，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搞到的。 陈国说着说着，自己又疑惑上了。这是他心中的十万个为什么，但没好意思直接问出来。 自制武器，就是你常说的职业玩家才有的那种很厉害的装备？ 唐柔问着。他现在这些问题算是彻头彻尾地暴露了他真是荣耀小白一只。 对，而且他那个蛮厉害的，虽然只有五级，但是真正的超越成武的银武。我看这家伙是有手段把这银武继续升上去的，否则不可能为了一件五级银武就玩散人。 银武怎么做呢？ 妹子，这内容就太高端了，我还想知道呢。哎，不如你也和我一样玩枪炮师吧，你也玩过我的账号好多次了，这职业你最熟，玩起来上手肯定快。 陈果不想在自制装备的内容上和唐柔讨论太多，他怕再描述这个系统的难度又把这姑娘的好胜心给激发到这方面上，那就有些走火入魔了。自制装备这个系统实在太复杂，多少人试图挑战，最后都是枉死在这上面。陈果可不想唐柔把大好精力花费在这方面。枪炮师，唐柔未置可否。虽然以前对荣耀没什么兴趣，不过零零碎碎也玩了这么些，对枪炮师这个职业唐柔心底里兴趣不大。他倒是更喜欢那种近战打击类型的，感觉技巧性更强一些。不过陈果对枪炮师这个职业是很钟爱的，唐柔不想泼他冷水。正想着，突然记得了陈果经常说起的另一个职业。 对了，那个你经常讲的，你说是最厉害的什么神的那个，那是什么职业？ 斗神一叶知秋。 陈果脱口而出，说出的一瞬间，神色却一下子黯然起来。 对对对，就是那个。那个斗神是什么职业？ 唐柔虽然连斗神一叶知秋的名号都没有记住，但因为陈果常提，总算是在他心里留下了些许存在感。除了这个，存在感更强一些的是枪炮师沐雨成风，这是导致陈果也玩枪炮师的直接原因。陈果的第一偶像挂在嘴边更多的角色。唐柔一边说着，一边朝陈果望去，却立刻看到了陈果脸上的黯然。 怎么了？ 唐柔吓了一跳。认识陈果两年，愤怒的陈果是司空见惯了，这样露出伤感的模样可还是头一遭。 叶秋退役了。叶秋就是一叶知秋的主人是吗？ 嗯。 那一叶知秋呢？一叶知秋还在，可是 陈果也描述不清这种关系。冰冷的职业联赛中，角色和选手被生生地划分成了两个部分。对于喜欢荣耀的玩家来说，有的人羡慕职业级的那些强力角色，有些人则仰慕职业选手的高超技术。于是像斗神这种称号，起初有些人认为是给一叶知秋的，有些人则认为更该属于一叶知秋背后的操纵者叶秋。这当中存在争议，但渐渐的，类似这样的争议渐渐的都把称号归属了角色。只因为角色是铁打的营盘，选手却是那流水的兵。选手会闹转会，选手会有状态下滑乃至过气，选手会有最终的退役，但角色却不会。只要俱乐部愿意，角色就可以一直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不断提升。时间越久，技能点就有可能越多，装备就有可能越强悍。目前在荣耀中叱咤风云的数大角色，几乎都是一区时便建立起来，存在年限将近十年的。他们的操纵者都已经换了不知道多少位，但他们的威名却从响起时就再未有堕落。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一个强力的角色，只要有一个强力的选手操控，就能展示出他的威力。而选手呢，在自然规律面前，谁也无法战胜时间这个无情的杀手。叶秋和一叶知秋却是个少见的例外，角色和操纵者搭档达十年，这在联盟中绝无仅有。当其他的角色经历着操纵者的变换，一个个选手消失在了幕后，把名号留给角色时，斗神却一直被叶秋和一叶知秋共享着。从这个名号被叫响的那天起，斗神就一直是属于他们两个。只可惜一叶知秋终究也是角色，而叶秋终究还是个选手。选手注定是要先走一步，而角色把名号永远地继续下去。在其他角色已经发生过数次交接时，斗神这才只是第一次，所以会有大把的玩家会心酸落泪了，会有陈果一提到斗神一叶知秋就开始黯然伤神。对于他来说，叶秋离开的一瞬，斗神这个称号一下就变得不完整了。原本寄托了很多感情的一样东西，突然就这样被撕裂了。唐柔理解不了陈果的这份哀伤，他只能静静地坐在一边陪着他，一言不发地拉着他的手。但陈果毕竟是陈果，昨天就已经狠狠地忧伤过了，反复在这里忧伤那可不是他的风格。只黯然了一会儿，他的神采已经再度飞扬起来，望着唐柔说： 斗神的职业是战斗法师，怎么，你想玩吗？好啊，说不定什么时候我会成为那个一叶知秋的主人，到时 我就是星斗神也说不定呢。 哈，这个目标比起打倒叶修什么的可要崇高一千倍啊。 向堂，你一定要以此为目标努力啊。 陈国笑着说。 好啊。 唐柔也在微笑着点头。 那我现在就来给你讲一下战斗法师这个职业。 嗯。 战斗法师属于法师系职业，是以魔法强化自身来进行近身肉搏战斗。武器精通有两种，长棍或者战矛。长棍攻速一般为8，出招快。战矛攻速一般为2，比较慢，但攻击高，范围大。我个人更喜欢战矛，更加霸气。不霸气怎么好意思称斗神呢？你看，一叶知秋不也是用战矛的？有一次，蝈蝈。 唐柔提醒陈国跑题了。 战斗法师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可以强化自身属性的魔法炫纹和觉醒时学会的斗者意志。尤其斗者意志，这完全是操纵者凭借自己技术来提升角色能力的一个被动技能。如果看到一个战斗法师越战越强，千万不要意外。一叶知秋会被誉为斗神，就是因为叶秋的操作能够。 果果， 唐柔已经无奈了。 好吧好吧，我们来看视频，一边看一边给你讲好不好？ 唐柔点着头。陈果这边都不用在网上搜，斗神的视频他还少吗？不知道收集了有多少，点出一个就眉飞色舞的给唐柔讲了起来。讲着讲着，开始只剩下惊叹了。 哎呀，你看你看这一下，88个被摔连击，你知道这能让斗志意志提升多少属性吗？这傻货自己就撞上去了。果果， 唐柔第三次无奈了。 你不觉得我应该先看点比较初级的吗？你一上来就让我学习战斗法师中最顶尖的高手。 唐柔很无力地说。 哦，这样啊，那我找找啊。 两个姑娘就这样沉浸在了对战斗法师的学习当中，直到有小网管跑过来招呼两人吃饭，也被陈国不耐烦地赶走了。直到身后传来一个这两天一直让陈国一听到就提神的声音。 咦，在学战斗法师？ 叶修。陈国立刻回头。 干嘛？你管啊？ 小唐想玩战斗法师？ 嗯。 这个我可以教你啊。 哼，用不着。 陈国表示不屑。 老板，你知道你刚刚拒绝了什么吗？ 叶修严肃地说。 切。 陈国完全懒得理他，回头对唐柔说。 这些都是叶秋写的战斗法师攻略。你看，我全都给你排好了，由浅入深，从属性到技能到装备，实战的技术、经验、技巧、练习的方法，还有这些配套的视频，精彩的集锦。 唐柔连连点头。 真是的，真人指导不要，非要自学成才啊。 叶修嘟囔。 你一边去，你的指导比得上这些攻略的万分之一吗？ 陈果说。 哎，你们可别后悔啊。 吵死了你。 陈果头都不回，唐柔却是转过来朝叶秀一笑道。 有问题我会向你请教的。 哼，你很快就会有了。你现在看的那篇攻略是9年前的。9年里有系统的调整，有玩家技术上的进步。这攻略虽然还能看，但有4个地方要注意一下。那里提到的东西完全不适合如今的战斗法师。